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荡敌的经典啊，来行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上回说到，冷家每日失窃2两碎银，管家前来报案，而失窃的碎银在集市上卖货的摊主吴晴钱箱里出现。吴晴否认偷窃，并抛出了一个大秘密，他有一个点石成金的杯子，碎银每日就出现在杯子里。事情有些匪夷所思，狄仁杰派了元芳晚上去探查。 这一会儿啊，你就按照每天那个样子，把杯子里啊放好石头子儿，倒扣在那个大槐树底下，之后你就回屋睡觉，不要出声，我在屋顶观察。 好。 二人交代完毕，元芳飞身上房，躲在了屋脊旁边，眼瞅着吴晴进了屋子。不一会儿，他拿着一个杯子出来，放好了石子儿，倒扣在大槐树下，还朝着元芳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随后进了屋子。这一晚月朗星稀，安静极了，元芳就趴在屋顶上，大概亥时左右，无情房中的灯光熄灭了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在元芳开始犯困的时候，突然有一道人影闪了进来，元芳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眼瞅着这个人影走到了大槐树下，伸手打开了杯子。 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往哪儿跑？ 不是狄大人身边的李元芳？ 对，怎么着？怕了吧？感受到灵魂的颤抖了吗？ 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最好不要插手。 哼，你偷窃冷家碎银， 在这装神弄鬼，不好意思，我管定了。 就别怪我动手了， 这是我的台词儿。看招，菊花点穴手， 我反弹， 反弹无效，摘下你的面纱，摘下了你的面纱来呀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眼。 你招手，反 进，哎呀，哎呀，冷公子原来是你，你怎么？ 我都说了，这是我的私事儿。 是你偷自己家钱花？ 我花自己的钱也算偷吗？ 啊，对，那不算偷。那你这装神弄鬼干啥呀？ 我没装神弄鬼。 你没装神弄鬼，大半夜跑这儿来翻杯子底儿啊？ 这是我的私事，我用不着向你交代。 不是这个， 不是我问你啊，我犯法了吗？啊，我就乐意半夜里往别人家里面杯子里面偷钱，我犯法了吗？ 理论上是没犯法，就是这不对呀、啊，你不合逻辑啊，这个。 我乐意。我自己的钱你管得着吗？ 我管得着。随着话音一落，只见正屋大门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开了，无情阴沉着脸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。因为一条腿是瘸的，又没拿拐杖，这几步走的是拖拖拉拉。他眉头紧锁，像是有深仇大恨一般，咬牙切齿的。 我管得着吧？ 师兄， 我这里不欢迎你，拿着你的臭钱，滚吧！ 师兄，你听我说，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 你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 当年是我错了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 给你机会？那谁给我机会？我还有机会吗？ 师兄， 自从我从苍山上下来，咱们俩就再也不是一路上的人了。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别再叫我师兄了，我可当不起。 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每次一有你的消息你就飞快地搬走，你为什么要躲我？ 被疯狗咬过，自然要离疯狗远一些。 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？ 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你看看你设计的这些小伎俩是为了羞辱我吗？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 可拉倒吧，我不想你。 可我想你爱。 哎，停啊！听那个嘟啊，你怎么回事？ 关你毛事 呀！呵，这就关我毛事了。我就是来办案的，我猫一晚上了，我赶紧交代，怎么回事？这是 你问他吧，你最好把他带走，我眼不见心不烦。 师兄， 哎，人都进屋了，你这眼巴巴看。能给人看出来呀、啊？怎么的呀、啊？ 他还是不肯原谅我。 这么着吧，你呀、啊，先跟我回县衙啊，把这个办案流程走完，也让他冷静冷静。我不八卦啊，我一点不八卦啊，我也不打听。 行，你走吧。 啊，行，我不打听啊，我不八卦，反正我要是知道了吧，就能帮你劝劝他，是吧？不强求啊，不强求，一点都不强求。 元芳把冷血带回了府衙，想知道今晚情况的狄仁杰并没有睡，点着灯一直在等着。元芳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对狄仁杰复述了一遍，这才把冷血带了过来。 狄大人， 本公子，元芳已经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了，应该还有一些是他不知道的，你可能也不愿意提。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，或许我能帮你劝劝他。 唉，既然大人问起，我也就不瞒您了。这要从我小时候说起，我家孩子多，养不活。我八岁就被送到苍山上，跟着师父修道。但师父总是云游四方，很少留在苍山上。那时候我师兄12岁，虽然只差4岁，但他比我高好多，像大人一样。穿着暗花的长衫，教我剑术，带我挑水劈柴，练基本功，还会用山中的野菜做菜团子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菜团子了。 哦，这是长兄如父。 算起来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。山中不知岁月长啊，那时候以为人生就是那样的，打打闹闹，嘻嘻哈哈，太阳出来，月亮出来。 把蚊子塞你蚊帐中就是夏天，把白雪塞你脖子中就是冬天，哪懂什么是仇啊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师父被骗进了传销组织，再也没回来。苍山也因为环境优美被地产商开发成了度假村，我们既没有五年社保，也凑不够首付款，买不起度假村的房子。 那你们以前住的地方呢？ 那些是师父自己盖的，属于违章建筑，要求15天之内拆除。 好嘛，那后来呢？ 我师兄决定下山，他规划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，他觉得以他多年教我的教学经验，能开办一个剑术培训班，专门针对10多岁的青少年，主打强身健体这一块。我们可以开连锁，一家接一家，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。 那不是挺好吗？ 可我当时不想下山，我有点怕，我怕他教每一个人都好像教我一样，他心里会装满很多很多人，就装不下我了。您能理解吗？ 哦，大概就是孩子抵触家长要二胎的情绪吧。 因为慌张，因为害怕，那时候脑子一热，就做了一件遗憾终身的错事儿。 你做了什么？ 我偷了工地的建筑材料，按照记忆中的样子自己动手盖了间简陋的房子，骗师兄说是度假村送的，但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盖房，没有地基，没有四梁八柱，以为房子就是用材料胡乱的搭在一起就行了。 那这有安全隐患呢。 哎呀，是啊，当天夜里是雷阵雨，狂风一来屋顶就全被掀翻了，虚搭在顶上的各种砖石都砸了下来，失去了支撑的柱子也翻倒了，眼瞅着就要砸在我身上，是师兄扑了过来把我护住了，那柱子全砸在他身上，他腿上的筋骨都砸断了。 那他的腿？ 我当时很慌，叫人来救命，附近工地上的人闻声赶过来，有人帮忙把师兄抬下山诊治，也有人发现了建筑材料都是工地上的，他们就把我围住不让我走，说要么赔款要么去坐大牢。我没钱赔款，我把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受伤的师兄，他需要立刻得到医治，但我也不想坐牢，我怕坐牢，所以我就开始否认。 你否认了？ 对，他们把我扭送到了公堂，我还是否认，他们说这房子就你们两个人，不是你就是他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 于是你就默认了？ 我没有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然后他们问不出什么口供，我也没有钱赔款，就把我关押在大牢里。但奇怪的是，只关了一天，第二天一早就来了狱卒把我给放了，他们说没事了就回家吧，然后我稀里糊涂的我就出来了，之后飞奔似的赶去医院，我眼前都是师兄倒在地上的样子，可到了医院却得知那些工地讨要赔款的人都来过了，师兄安静的听完他们的话，承认一切都是他做的，把手术的钱全赔给了他们，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，默默地走了。医生说这种伤不治的话就会终身残疾的，他也再不能教学生剑术了。 唉，真是个悲惨的故事。 是啊，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三个目标，一是找到师兄，二是挣钱，三是打击传销组织。我按照师兄们曾经的梦想开办了剑术培训，解决了经济问题，也协助当地官方打击了传销组织，但师兄却一直没有找到，每次有了消息赶过去他都避开，所以这一次打听到了消息，我却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。 那他遇到的那个老神仙是你安排的人喽？ 是，我知道他现在经济不富裕，假托神仙之力他就能收下这些钱了。 你跟他说这2两碎银能持续10天？ 对，所以他即使看到我来这里也没有立刻离开，我想他10天期满就会走了。 为什么是10天呢？ 这我可以不说吗？ 狄仁杰没有要求冷血一定说出原因，但他心中已有了答案的大概方向。等冷血走了，他把元芳和小乔叫过来叮嘱， 最近几天啊，你们俩要轮流跟着他，但是别被他给发现了， 好，大人，你是觉得这十天要发生什么事儿吗？ 没发生什么事是最好的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。 行，迪迪，那无情那边还需要劝劝吗？ 不用特意去劝，你们俩别被冷血发现的同时，让无情发现就行了。 啊？啥意思啊？ 冷血在家的时候呢，你就站在无情的摊位前，光明正大的监视冷家；冷血不在家的时候呢，你就直接追着他就好了。搞不好无情也会追着你。 为什么？无情不是恨那个冷血吗？ 人要是真不在乎了，哪还有什么爱恨呢？ 此后的几天，元芳都按照狄仁杰的安排，远远地跟着冷血。到了第十日，冷血非常反常地去钱庄取出了大量的银两，连同房契交给了管家，嘱咐他的时候指了指无情的宅子。随后他出门，特意绕道去了无情家的大门口，只是站着看了很久，之后转身出了城。元芳隐隐觉得有事要发生，派人通知了狄仁杰，自己先一步跟了去。出了城，走了大概30多里路，来到了一片黄土坡，冷血站定了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过了一阵子，远处走来一个人影。 朋友，我依照约定来了，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是谁？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，我非常强大，我物美价廉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 到底是谁雇佣的你？是不是之前的传销组织？ 甲方爸爸的名字岂是你能随便提的？ 哼，果然是他们。 作为一个成功的杀手，我已经做好了完善的前期准备，在3个月前就开始做调研，所以这次才能准确地用你师兄的安危要挟你，令你不敢报案，也不敢去找帮手。而对你自身的武功系数，我也做过充分的考察，稳妥起见，已经在1个月以前通过麻辣烫摊给你下过慢性毒药，以确保今日你毫无还击之力。 你卑鄙无耻！ 说什么呢？工作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干一行爱一行，我也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，你不能歧视我的呀。 废话少说，要打就打吧。 何苦呢？你又打不过我。 他打不过，加上我呢？ 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都知道了？ 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师弟。 师兄， 哎呦喂，就算加上一个死瘸子又能怎样？我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杀手。 那加上我呢？快点上！ 你！ 那再加上我呢？白鹤两翅， 还有我无敌甲鱼拳。 这时突然听见一阵马蹄声，众人回头，只见汉阳县县衙的一队人马已然赶到，骑手摆好阵型，拉弓引箭，全都对准了杀手。 嘿嘿，反派真是死于话多呀！ 青天大老爷，我只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小青年。我叫567，其实我就是一个路边摊卖牛杂的，我一个人都没有杀过呀！ 待下去。 是。师兄，你可原谅我了？ 别叫我师兄，谁是你师兄？ 哎呀，都到这会儿了，还傲娇什么呀？ 谁傲娇了？谁要理他呀？哎，臭小子，你别拽我！ 杨师兄，你就跟我回苍山吧，我有5年社保了。 谁要跟你回苍山？ 我可想念苍山的风、苍山的树，还有你做的菜坛子了，我都快想死了。 还菜团子，馋死得了。 可是那边已经全变了，估计野菜也没了，是不是再也吃不到了？ 就一野菜，集市上就有。别看我，看我干嘛？还想我给你买去？我多待见你啊！走啊，就知道傻了。一会儿集市就关了。 迪迪，弦子已经捆好了。他们这是和好了。 爱与恨虽然是反义词，但有时候却会叠加在一起出现。你看，

灯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炸得嫩芽芽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，在人群张望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炸得嫩芽芽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